别开口，继续沉默。当我离开以后，你也许会懂得。

享受折磨，这是你要的和我无知生活，一身无双自在其乐，谁的命运谁又当个我，这世中孤独和我没有结果，没有结果，其实是为了寄托不择手段的迷惘，不得假象推翻，不假思索，如果换作是我又是何得的变作无知的枷锁，若变成是个散播不合时宜的下落，再快的热度假装不是烟火，不由分说的我换个身份变作手交错，时光如梭，迷失自我，享受折磨，这是你要的这些物质生活。 你老了，眼泪低垂，灯火昏黄不定，风吹过来， 风吹过来， 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

酒馆的门口。

开始的模样。如果时光都会如此飞逝，不知去向，我一定会静静地想一想你说过的话。 一个人等着更美丽，我讨厌在哪里一个人。

control and I was on. 却成为浮云之间黄斑。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往 万种愁皆是